门。是不是有些话不知道该向谁说呢？ 每个礼拜天晚上8点到9点，记得打开世新电台 FM88.1。 无论你是心情愉悦，或是满腹苦水， 都让 Listen to 的 Cindy 惠田 来陪伴你的 Sunday Night。 欢迎收听 Listen to 第16集，我是主持人惠田， 我是 Cindy。 Hello， 我回来了，有没有很想我啊？ 你看，终于回到惠田开场的时候了。上一集听到是我开场，应该有些听众朋友很不习惯吧？ 对，觉得哎，怎么了？惠田去哪了？ 对，然后前面的两集节目里面，就不管是大片头啊，还有前面一集节目里面，完全都只有我，超怪的吧？ 就是纯属 Cindy 的 Listen to， 他应该要叫 Listen One， 不能叫 Listen Two， 没有 Two 了。 对，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上一周的粉专的文案有没有吓到啊？ 对啊，我们就直接就写了一个 Listen to 濒临解散， 对，主持人两个人吵架这样。 来，大家老实说，被相信的人举手。虽然你举手，我现在也看不到啦。对，但是你可以在我们晚一点的留言里面，就是跟我们举手说一下，哦，你真的相信我们了。 但是其实我有在留言区看到有一些朋友是直接说，对，他们有看到田小编翘班这样。 嗯， 但其实那都是我们演出来的一出大戏啦，包括文案迟到啊，然后包括粉专的限时道歉啊，其实都是一出戏。 偷偷告诉你，一切都是套路。 对啊，而且是我写的剧本哦。 没错没错，而且就其实就不知道大家有注意到，就是那一篇迟到的文案下面署名的人虽然是 Cindy， 对，但其实是我写的。 对，没错，所以发现了吧，这一切都是套路哦。 就是我就密他，跟他说 Cindy， 我要借你的名字挂一篇文案哦，这样。 然后我听到的时候，我就啊，你要因为冲啥？然后想一想就，就好，随便看你怎么演，我就看你怎么演，看谁和你演出。 但是文案给他的时候，他觉得很好玩，他在下面回我说，哎，感觉还不错，这样。 对啊，就好啊，你要玩那来，我陪你玩。轻松好不好？ 是的，那其实我们也是经过一个月了才见面嘛。虽然八月的节目一直都有我们两个人的声音，除了上一集，但是其实我们都是预录好的。这整个暑假呢，我们都没有见到面。 对，就是整个八月，然后我们真的是一直到今天，我们才真的实际见到对方。 对， 就虽然大家都听了一个多月的节目，都有听到我们两个，除了上一集，但是我们真的是到今天才见面的。 是的，那我们要不要来 update 一下，就是我们彼此在暑假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呢？简短的讲一下。 我简单讲一下我的暑假呢。我其实因为我整个八月嘛，八月是惠田已经回家了， 是的，然后没有我的人生。 对，八月的话，我是前面先去了一次日本，然后后面去了一次澎湖， 是， 然后在我其他的时间呢，我就是在努力的打工赚钱， 嗯， 对，因为后来我到电视台去上班了。 了解，那其实我的暑假呢，回去之后非常规律的，就是每个礼拜会有一篇的文案跟一篇的回顾跟大家见面嘛，然后就是在放假的状态，然后呢，还有就是我在九月头的时候出去玩了。 哦，你去哪玩啊？ 我其实，在回到台湾之后，去了花莲啊、垦丁啊，然后台中、埔里、阿里山、日月潭等等，我都去踩点了啦。 哎，那所以这样听起来，台湾很多必游景点都去到了吗？ 是的，而且拍了很多网美照。 网美照，好 ，OK。我们等一下可能会开一篇个版，就是供阿田放他的网美照，大家可以帮他就是按个赞，满足一下他自尊心。 是的，那其实如果玉萍有看到我自己的 IG 的话，应该都知道那几天我的 IG 是限时爆炸的状态。 没错，我就是看到他那个限时上面的那个条条有够小，不知道到底要放多少照片。对我，所以我那时候看到他都直接划掉，没有了。 就是要闪瞎大家的双眼啊，有没有？好的，我们聊到这边呢，先来打住。具体的心情呢，我们留到心情温度计再来跟大家聊咯。So many people have come and gone. Their faces fade as the years go by. Yet I still recall as I wander around. 现在是怎样？我要生气了， 该怎么办？ 啊，好开心哦！ 这是 Cindy 的心情，那你的呢？欢迎来到心情温度计。来到心情温度计，要来跟大家聊一聊，经过这个暑假，包括就是这个礼拜开学了嘛，我们的心情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那我们从惠田先开始，要吗？ 我其实在暑假就是出去玩了，刚刚有跟大家讲说，其实该去的景点我基本上都踩到了。 嗯，台湾很多必游景点，什么阿里山啊那些的，都去了。 而且阿里山那一天下大雨， 是假的， 小小的崩溃，但是其实整体来说我都是在一个非常非常开心的状态，然后以至于到现在开学了，我的心都还没回来， 看得出来。哦，对，他刚才因为他都不写稿子，然后都不把该自己该讲的 rundown 写出来，被我骂一顿。 亲爱的， 怎样， 你在我不在的时候 diss 我就好，我现在坐在你的对面，你还要这样公开 diss， 这样对吗？ 我们不是平常都这么做的吧 ？OK 吧？ 上礼拜听说有人在节目中就是真的温情告白，说很想我。哎， 谁跟你说我很想你了？我没有这么说吧？来，请我们请看 VCR， 好，我们自己回去调那个音档回来听听看哈。 对，没有，其实没有人说很想你，我只是说没有少了你的录音时间，好像变得没那么好玩了。 反正我自己的翻译就是你有很想我啦。 好 啦， 你的翻译机问题有问题。 不管他想不想我，我这一个礼拜的心情呢，包括整个暑假，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开心的。 嗯，那我的心情呢，就是如果一整个暑假来讲的话，我是在一个很忙碌的时间中度过。 嗯， 然后但是在忙碌里面呢，我还是有保有自己的时间，然后我自己也可以出去玩什么的，所以对我来讲，我的暑假也算是过得很惬意，也很开心。 所以在忙碌的状态下，其实不是到会让你觉得压迫，反而是充实的，对吧？ 对，因为在以现在来讲的话，我做的工作都是自己有兴趣的，然后而且也跟工作地方的同事的感情变得很好，那所以就等于说我们在上班的时候啊，也等于说是在跟好朋友玩的那种感觉。 嗯，了解。那其实看我们两个在暑假包括刚开学的这个礼拜，我们也都过得还不错，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的暑假还有开学了都过得怎么样呢？是不是也跟我们一样很开心呢？ 那虽然说开学了，势必很多朋友都会跟我们一样，就是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忙，但是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享受这一段忙碌的时光，可以忙里偷闲，然后也可以好好享受你忙碌的过程，那一定会是一个，以后想起来一定会是一个很开心的回忆。 没错，那其实刚刚讲到暑假嘛，我就想到一件事，就是其实是我们的节目是在暑假当中接到通知要改时间播出的。 对，没错，所以现在大家听到这个段节目的时间是已经是晚上了， 所以我其实还没有正式的在空中跟大家聊过这件事。我相信 Cindy 应该已经跟大家聊过说关于时间改动的这件事情。 对，嗯， 那其实我刚刚接到说要改通知的时候，我是很担心的，我的心情变成是担心，因为我很清楚知道他需要一个人在录音室里面扛起这个节目，所以呢我之后一定会尽量少请假的。 很好，知道就好哦。 好啦，那聊到这边我们就来播今天在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那这首歌呢是我选的，是我选择了林俊杰的一首新歌，那我也觉得非常适合在今天跟大家分享，因为节目的时间调动了，调到礼拜天的晚上，也调了频道改到 FM88.1。 那不管是在哪里什么时间点播出，希望对你对我们来说都是对的时间点，送上这首林俊杰的对的时间点。 刻着了容颜，天真被逐渐删减，人们将负累都归咎于时间，然而成熟能成全，果实它该有的甜，只为时间怂恿季节的改变，信誓旦旦的宣言，色调会逐年变迁，人们将缺憾都怪罪于时间。哦，然而成长到成年，泪痕之所以复原，只为 为时间稀释伤感的根源。如果爱情是场远征的斡旋，尽管绕着圈子也要走向前，不离心太远，我要面朝最蓝的晴天，不脱离轨道有你在身边。如果生命是场寂寞的斡旋，不管千回百转，方向不会变，起飞前看一眼每张我爱过的脸，每个角色和无缘都在潜意识挑选对的时间点。哦哦哦，从前未来的才明显，你我都出现在最好的时间。哦，不然相逢到相恋，为何想要过语言？这位时间是传奇两人的线。如果爱情是场远征的斡旋，尽管绕着圈子也要走向前。千回百转，方向不会偏，起飞前看一眼每张我爱过的脸，每个交错的无言都在潜意识挑选对的时间点，对的时间点，哦，对的时间点。 我是 JJ 林俊杰，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FM 88.1世新广播电台，带你进入丰富的音乐世界。 如同爱恨情仇颠倒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 学站快到了，要到 Listen To， 请在 AM 729下车。 心情停看听，欢迎来到心情停看听。 是的，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一部电影。 嗯， 这部电影是我自己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 嗯， 这一部电影呢是水行侠 Aquaman。 是的，那这一部电影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所有简介都是 Cindy 亲手写下来的哦。 当然咯，诶，你这样讲的好像我们之前的都不是自己写的一样。 当然是我们自己写的啊，我们当然用心，其实每一部电影小说漫画也好，都是我们精心去挑选过，我们两个人真的很喜欢，然后我们就是不管是用电脑打字啊，或者是我们当下自己手写下来的灵感，都是我们真的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没错。好，那今天的这一部水行侠 Aquaman， 它是一部2018年的美国超级英雄电影，它改编自 DC 漫画旗下的同名角色。这一部片呢是 DC 扩展宇宙的第六部作品，是由温子仁导演来执导。 那温子仁呢，他是一位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导演以及制片人、嗯、为什么呢？因为我超爱看恐怖片、 这个点呢我就完全跟 Cindy 相反了，我完全没办法碰恐怖片请大家手下留情啊。 哦，可是我真的是超爱看恐怖片，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自己个人呢有在追踪几个电影宇宙，一个是 Marvel， 对 Marvel 的电影我真的是从头到尾23部每一部都没有看哦， 超级铁粉。 对，我是真的认真铁粉。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温子仁贡献良多的《林宅宇宙》， 两部我都没办法 这两部我都超爱，真的也都是每一部都有认真看的那一种。 我是看到《林宅》就会先跑的人，就是拜托不要买电影票跟我说慧田我们今天去看《林宅》，我会立刻跟你绝交 哦。我真的是很爱看那些电影，就鬼片真的很疗愈。好啦，没关系，那我们继续讲这部电影吧。水星下这个故事呢讲述到的是住在美国缅因州的灯塔管理员 Thomas， 他在一场暴风雨当中呢营救了在海边受困的一名女子。这名女子呢是来自海底王国亚特兰提斯的女王亚特兰娜。亚特兰娜呢她对于陆地上的一切都感到非常陌生，看到电视机里的怪物她还以为是真的有异物入侵，凶狠地抓了她的三叉戟便发动攻击。除此之外，肚子饿时，他直接抓了 Thomas 家中的金鱼，便往嘴里一塞，看着 Thomas 相当傻眼。Thomas 为饥寒交迫的亚特兰娜披上了棉被，递上热茶，这一照顾就对彼此产生了感情。 分别来自陆地和海洋的两个人呢，生下了爱的结晶亚瑟。亚瑟生儿便有着能和海洋生物沟通的特殊能力，并且有着在陆地和海洋都能生存的本能。亚瑟在两个人爱的呵护下成长茁壮，直到那一天。亚瑟三岁的时候呢，他一如往常的和父母待在家里，一群不速之客呢，却出现在了这里。亚特兰娜身为女王，她有着和亲的责任与义务，但是她并不想要为了政治因素而去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人，因此在三年前逃跑，漂流到了陆地上，并认识了汤马士，生下了亚瑟。现在亚特兰提斯的国王呢，下令了他的军队，无论如何都要把亚特兰娜带回海底。全副武装的海底军队呢，冲入了他们的家，毫不留情地发动攻击。为了保护汤马士和亚瑟，亚特兰娜再次抡起了他的三叉戟。几年的安逸生活其实并没有削弱他的战力，一个人便将所有的士兵打得落花流水。 这件事情呢，让亚特兰娜意识到他待在陆地上是非常不安全的，这一次他有办法顶住所有的攻击，下次却可能会再发生同样的事情，而到时候他有没有办法保护 Thomas 和 Arthur 的安全便不得而知。几经挣扎过后，为了要保护他的爱人和儿子，他决定要回头面对自己的天命，主动回到亚特兰提斯。临走之前，他向 Thomas 保证，总有一天，也是像相遇那天一样的黄昏，在同样的海岸边，他会回来和 Thomas 父子俩相聚。但是重逢的日子却是遥遥无期，儿子一天天的长大了，妈妈一直都没有回家。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渐渐发掘了自己的天赋，以及一名自称来自于海底是妈妈朋友的 vocal， 不断的训练儿子，包括游泳、战斗以及任何关于海底世界的一切，让儿子长大以后成为了一名优秀的战士。 在 vocal 训练亚瑟的过程当中呢，亚瑟不断地询问他妈妈在哪里，到底什么时候会回来。 vocal 的回答一直都是，只要你肯好好训练，等到出人头地的那一天，妈妈就会回到你的身边了。但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vocal 在亚瑟成年后终于告诉他，亚特兰娜女王已经被欧瓦斯国王处决，送去海沟献祭给海怪，以此换取大海的和平。悲痛万分的亚瑟决定从此呢都不再和亚特兰提斯扯上任何的关系。但这个时候 Volker 提出了希望亚瑟去到亚特兰提斯当他们的国王。 原来是亚特兰娜和欧瓦斯国王的儿子欧姆继承了王位，痛恨陆地的他试着要联合海底所有王国的君主来攻打陆地世界。欧姆首先找到了他的未婚妻泽贝尔王国的公主梅拉的父亲，也就是泽贝尔国王来结盟。他说明了他的理念， 他认为陆地上的人数千年来不断的捕猎海中的资源，让海中生态失调，还会一直把大量的垃圾污水排放到海中。台底人的生活一日比一日辛苦，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他坚信只有统御起海洋的力量对陆地进行反扑才能够解决。反对开战的梅拉去找到了 Vocal， 和他一起一次又一次的试图说服 Arthur， 因为 Arthur 他是亚特兰娜女王的长子，对于亚特兰提斯的王位也是有着名正言顺的继承权。 亚特呢原本根本就不想要理他们，但是在一次欧姆对陆地发起攻击之后呢，他意识到这可能真的会让全陆地陷入危险，因此同意和他们一起去争夺王位。第一次去到亚特兰提斯的时候，第一次见到母亲生长的环境，他认为自己格格不入，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身手呢却打不赢欧姆国王，人民对他也是万般的不屑。在这样的情况下，梅拉带着他逃离亚特兰提斯，并且和他一起去寻找传说中的三叉戟。传说中的三叉戟呢，是祖先亚特兰王所留下的遗产。那只三叉戟中包含有强大的力量，只要找到它，便能够成为海洋的霸主。但是多年以来呢，都没有人知道这只三叉戟的下落。梅拉和亚瑟一起到撒哈拉沙漠，到铸造出三叉戟的沙漠王国遗址中，透过亚特兰王遗留的全息投影指引，继续到意大利西西里岛寻找三叉戟的坐标。这段旅程呢，其实没有那么轻松。欧姆对于梅拉的背叛更是气愤，下令全国的战士呢，无论如何都要找回梅拉和亚瑟。他雇用了从前亚瑟的仇人，用亚特兰提斯的科技赋予了他更强大的力量，让他化身黑斧喷。那梅拉和亚瑟分头逃跑，幸好呢，他们各自利用了自己的天赋，亚瑟用他得意的身手，梅拉则是身为海洋的公主，能够随心操控水源的天赋，最后成功击退了敌手。 他们两个按照指引来到了三叉戟所埋藏的海沟王国，在那里他们被巨量的海怪所袭击，只得朝着远处的光拼命逃跑。进入了远处的狭缝中，他们意外地发现了一处世外桃源。他们来到了地心的隐秘之海，在那里他们不受外界的任何侵扰，是一个安全且舒适的地方。梅拉和 Arthur 逃到这里的时候，身上多处受伤，累得半死的情况下，梅拉差点就被海怪给抓走了。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出手帮助了他们。 还记得前面我们说过的亚特兰娜女王被献祭到海沟吗？没错，她凭借着自己的勇气和力量逃过了海怪的攻击，并和他们一样呢找到了地心。地心深处就是传奇三叉戟的所在地，但是这只三叉戟呢被传说中的海怪 Clarkson 守着，而且如果没有符合资格的人呢， Clarkson 就会来把来者给杀死。在埋藏地，亚瑟带着守护一切的决心，独自面对守护着三叉戟的巨大海怪 Clarkson， 靠自己的沟通能力表达出他想要保护亚特兰提斯以及所爱的人，最后证明了自己的价值而得到了三叉戟。 得到三叉戟的 Arthur 同时也得到了统御海洋的能力。欧姆国王这个时候正要进攻沿海王国，想要杀死国王一统海洋。在这个时候呢， Arthur 带着三叉戟出现了，他还驾驭了神兽 Clarkson， 带领着海怪们一起杀到了欧姆眼前，劝欧姆赶快停手。其他王国的人呢，看见 Arthur 拿着传说中的三叉戟时，总算认定了他是真正的王者。但是欧姆他还不想放弃，阿瑟把欧姆引上海面，决一死战。这一次的战斗呢，终于让阿瑟取得了胜利。欧姆他非常非常的绝望，对阿瑟恶吼着：“你还在干嘛？还不赶快杀了我！亚特兰提斯没有慈悲可言。”但是阿瑟的善心让他就算是面对死敌也无法下手。战斗结束，亚特兰娜再次现身，欧姆见到以为自己已经死掉的母亲，终于化解了心防。 亚瑟呢，带着所有的人民的拥戴以及梅拉的支持，登上了亚特兰提斯的王位。他将会带着一直以来的勇气和爱心，带领着亚特兰提斯继续向前，同时也继续以水行侠的身份守护着陆地和海洋的和平。同样的黄昏， 同样的海岸，亚特兰娜终于回到了她真心爱的人身边，再也没有士兵会来强行带走她，再也没有人会突然闯入他们的家中发动攻击。这一次，他们是真的可以好好在一起，长相厮守了。 那在这边要跟大家讲，就是我很少很少看 DC 的电影，水行侠呢是近年来真正让我喜欢上的一部 DC 电影。 嗯， 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点，这点真的超重要，你知道是什么吗？ 什么？ 男主角超级帅！ 啊，我这是第一次解锁了 Cindy 颜控的那一面，他以前从来没有这样敷衍， 才没有呢。其实我也是很爱看帅哥的。 嗯， 好啦，之后再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觉得喜欢的帅哥类型。 我觉得这我们可以聊很久，毕竟我也是颜控一枚呀。 对，大概两集吧。啊。好啦，这部电影呢，除了男主角超帅、女主角超美以外呢，我觉得这是一部很有内容的爽片。它的主题非常的鲜明，电影当中的画面拍得非常讲究。这部呢是以海洋为主要的背景，让观众能够真的有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而故事当中呢，阿瑟身为亚特兰提斯女王的长子，继承王位是他的权利，也是他的天命。但是他却从来不认为自己有那个能力可以带领人民前进，而他是看到欧姆试着想要颠覆世界，为了想要守护自己所爱的一切，阿瑟才不得不挺身向前，而他的血腥也震折了这个世界，取得了传说中的三叉戟，打败敌人后真正的成为了海洋霸主。而他即便成为了海洋之王，他也永远不会孤单。在整趟旅途当中，他得到了梅拉公主的心。梅拉作为七大海洋未来的王后，她将会用她过人的智慧以及勇气，一直一直陪伴在阿瑟的身边。 那今天呢，除了简单的跟大家分享电影的内容还有心得呢，其实也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刚刚在分享过程中有提到的海洋垃圾这件事。 为什么欧姆会这么的痛恨陆地呢？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陆地人，我们为了想要吃海鲜， 嗯， 然后我们为了想要捕捞一些海里面的生物， 没错， 甚至是为了就是想要出去玩等等的，我们会过度的捕捞海洋资源，然后我们在去到海边玩或者是搭船出去玩的时候，嗯，有的时候排放出的废气废水，然后还有一个是随手乱丢的塑胶垃圾，嗯，对，这些东西都会对海洋生物造成非常大的危害。 真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之前流传的一部影片吧， 嗯， 对，那是一只海龟，对，然后它非常痛苦，然后 它吃了很多很多的垃圾袋， 对，然后还有一只海龟是它的鼻子里面它插了一只很奇怪的东西，然后最后经兽医一看，那是一只塑胶吸管， 嗯， 对，像这样子的一些污染物都会对海洋生物造成很大的危害。我们大家将心比心的想想，假如有一天有个人走到你家去，然后把你家弄乱，你也会不开心吧？ 对啊，其实除了我们把海洋污染之外，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在海边玩的时候，随手留下来的垃圾可能会被冲上来的海浪呢带到海洋里面，然后被动物们吞食。那其实已经不只是把家里打乱这件事情，是你吞下去之后会生病，那生病当然就会不是很舒服。我们光看照片、看影片都会觉得很心痛。那正在承受这些的东西的动物们呢？ 对，所以在此呼吁大家，如果我们说我们去海边玩没有问题，我们想要吃海鲜，嗯，也没有问题，我们就是不要过度捕捞。 是的。 然后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呢，也是随手将垃圾带走，然后并且做好垃圾分类。 没错。 让我们一起来保护这个海洋世界吧。 而且爱护地球，人人有责哦。 没错。那我们在这个的最后呢，要送给大家一首歌曲。 嗯， 这一首歌呢非常好听，是水行侠的主题曲，由 Skylar Grey 所演唱的 Everything I Need。 There's pain in your heart, and you're covered in scars. 生命总有起伏，但从不停下他的脚步。好在总有音乐，让一路风景多了旋律的陪伴。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让你听见最美好的音乐风景。 我们来帮你说 Good night 说书人， 来到 Good night 说书人，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有一点心碎的小故事。 嗯， 然后这篇文章呢，一样是我从 Discord 上看来的文章，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讲过 Cindy 是严重的重度的低卡患者， 真的真重度成瘾患者，我就是每天都要滑一下，然后滑一滑看到觉得自己喜欢的文章，我可能就会把它拿来这边，就是经过作者同意以后呢，拿来这边分享给大家。 嗯， 好，那我们就来讲今天的故事内容。应该大家好，这边稍微问一下大家，分手呢可能是每个人在一生当中或多或少会碰到的状况。 嗯， 有些人能够很好的调适分手过后的心情， 是 有些人却是会沉溺其中无法自拔。你的状况是如何呢？我们先来看看原po的状况，后面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做法和可能会去做的事情。这篇文章的篇名呢叫做分手第一天。 想问各位，分手的第一天你都做了什么呢？我先来说说我的好了，热腾腾的故事。昨天我跟他约见面谈了分手，那时候是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我的脑袋里闪过好多好多想对他说的话，想跟他说地震的时候你抱着我，我觉得自己好幸福，想跟他说我以为等你忙完了事情我们还可以一起坐在沙发上让我赖在你的怀里，但这些话在见面的时候我却都说不出口，好像眼泪更急着地向他表达我爱他，所以我一直在哭。谈的过程呢是和平的，和平到让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分开了吗？然后我看着他的脸，就好像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就好像他跟我告白那天的那张脸，好温柔。后来我说，我可以抱抱你吗？他没有拒绝，张开双手，他靠近了我，我紧紧地搂着他。就算到了分手的时候，他还是可以如此平静地微笑。我抱着他，什么也没说，心里却在想着，我不想和你分手了，我们再努力看看好不好？但我都忍住了，因为我想，这段日子他也累了吧？我们不是没有努力过，而是都努力过了，还是一样。但我真的好想跟他说，是我不够努力，再让我努力一次。 过程中，他依然温柔地摸着我的头，温柔地帮我擦眼泪，温柔地跟我说着话。那时候我说，好像到了真的要分开的时候，就会觉得那些问题都不是问题。说完后，我笑了一下，觉得荒唐，觉得可笑。他说，嗯，都会这样吧，但继续在一起问题还是一样，你现在只是舍不得而已。最后他要骑车离开的时候，我轻轻地拉着他的衣角，好想跟他说，不要走好吗？分手的那个晚上，我让自己哭到累了，告诉自己明天还要上班，我必须得睡觉，才勉强地入睡。虽然半夜里醒来了无数次，醒来新的一天，睁开眼，昨天的一切好虚幻，却又好真实。虚幻的是，昨天的我们和平到让我想起了我们刚认识，不敢相信真的就这样分开了。而真实的是，我的心真的很痛。 分手后的第一天，我带着哭肿的眼上班，我想接下来的日子我的眼睛大概都会是这样的吧。听到手机有通知，但我知道不会是他，所以我觉得很烦躁，我想要把所有的通知都关掉。上班的时候，老板问我，那件事情你处理得怎么样啦？对方有回吗？我忽然听不懂老板在说什么，傻乎乎地看着老板说，是某某件事吗？后来我更提起精神的上班，不能让自己的情绪影响到公事，所以我装得好像没事一样，我装得好像跟昨天的我一样，我装得好像跟平常的我一样。打这篇文的时候，中间一度打不下去了，回想起昨天，我的眼泪又扑通扑通地掉下来，还要偷偷地擦眼泪。但是分手的第一天，这样应该是正常的吧，是情有可原的吧。我还是有提起精神上班，我还是有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只是我没有做到他跟我在一起时最常对我说的一件事，要准时吃饭哦。 他会看 Descartes， 但他只看热门文章，我想这篇文并不会被他发现吧。也好，这里有我当时想说却没说出口的话，然后来分享一些今天在网络上看到的分手的第一天其他人是怎么过的。 有人说他封锁了我，分手的第一天他封锁了我所有的联系方式。 有人说他很平静，我很难过。分手第一天他很平静，我却很难受，出门差点要撞人了。至今8个月没有见面，或许他已经放下我吧，但我却还没有放下他。 有人说不适合，早点分开挺好的。分手第一天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最多的就是长长的叹一口气，还是喜欢一个人的生活。被人束缚，被人管束的日子真是难熬，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吃自己想吃的东西，去自己想去的地方，挺好的，不适合就该早点分开。 有人说，说句我爱你，生活还是要继续。分手的第一天，那天是520，满大街的都在秀恩爱，我在床上一直赖着没起床，到了下午决定要去上瑜伽课，抛开一切的烦恼。虽然每个动作都做不好，走在街上也如行尸走肉一般，那天放任自己喝了一瓶自己最爱的可乐，到了晚上接近凌晨给他发了句 I love you， 决定接受分手的事实了，毕竟生活还是要继续。 也有人说一整天都不知道在干嘛。分手第一天早上很少起来，不知道干嘛，头没洗没吹，妆花了，出门忘带雨伞，中途下好雨也忘记了吃早饭，上班迟到，上班心不在焉，还出了点差错，一直看手机，其实却什么消息都没有，因为昨晚分手了。 还有人说我们和恋爱时一样平静，分手第一天我平静的像水，可能他也一样。他是大我5年的大学学长，我上大一的时候他已经毕业了。我们认识是因为音乐，可在一起以后，我发现我好像并没有那么多爱情里应该有的激荡。我们在一起5年，从未吵过架，红过脸，每次在一起时都很平淡。直到有一年情人节后的一个星期，他发来简讯说我们还是做回朋友吧。我说好，我们很平静的就这样结束了，尽管那是我的初恋。 以上呢是我精选的一些别人分手第一天的情况。我呢就是假装坚强的过了分手的第一天。我相信当眼泪流尽的时候，剩下的就是坚强。你们呢，是不是也和我们一样，看看分手后的第一天是怎么过的呢？听到这边，你们是不是以为这个故事已经结束了呢？其实还没有哦。那后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幼稚的主持人们又要来卖关子啦。想知道后续呢，就要记得继续锁定接下来的几集，我们会跟大家分享后续咯。 好啦，那我们讲到这边，就是这一位原po他分手第一天自己的心路历程。 嗯， 他把自己心里所有的想法都打成了这样子的一篇文章。然后我们前面呢，就是后面也有提到，就是让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自己分手的时候会做什么样子的事情。那慧田，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 如果是我吗？我只能用假设的欸。 对，只能用假设，用假设也没关系啊。 我觉得应该要说完全不难过是不可能的， 嗯， 但我可能跟原po很像， 就是 会逞强，然后需要把公事完成。因为可能有跟我共事过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理智至上的人，所以我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都会很清楚跟我自己讲说我现在应该要怎么样。 嗯， 所以即便分手了我心里很难过，但是我还是知道生活要继续，公事工作还是要完成，所以表面上看起来会比较没什么吧，我猜。 嗯，那我们前面有提到，因为分手是每个人在一生当中或多或少都会碰到的事情。 嗯， 然后我觉得调适分手后的心情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没错， 你要怎么样，就是分手它是一段关系的结束， 嗯， 然后突然把一个对你而言很重要的人抽离你的生活，然后我相信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 对， 但是你要怎么样去习惯那一种难受，然后让自己能够继续往前走，这个是真的很困难，但是也很重要。 对啊，其实啊，不管你分手后是一个人想要自己撑过去，或者是你想要找朋友陪陪你，其实都是可以的。因为分手大家都应该都很难熬啦，但是我相信总会有晴天的。 你也可以试着去听听音乐，或者是来找我们聊聊，私讯我们的粉丝专页，我们都会陪你聊天的啊。 这边卖个关子，我是心理系的，想要得到一些安慰，我应该还是做得到。 对，就是不管是找人聊聊天， 嗯， 跟朋友出去玩，吃点好吃的，再不然大哭一场也没有关系啊。 对，用你自己的方式过你自己的人生吧。 对的，那我们在这篇故事的最后呢，我们先送给这位原po一首歌曲。 是， 这一首歌曲呢是梁静茹的《分手快乐》。然后虽然说后面还有故事的后续，但是我们就是先迎合这一篇我们今天讲到的内容，送给他这首歌，梁静茹的《分手快乐》。 Thank you. 究竟有没有用，可是我多么不舍朋友爱得那么普通，爱可以不问对错，至少要喜悦感动，如果他总为别人撑伞，你何苦非为他等在雨中，泡咖啡让你暖手，想挡挡你心口里的风，你却想上街走走，吹吹冷风会清醒得多，你说你不怕分手，只有点遗憾难过，情人节就要来了，剩自己一个，其实爱对了人，情人节每天都过，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不想过冬，厌倦沉重，就飞去热带的岛屿游泳，分手快乐，请你快乐，会跌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离开就爱像坐慢车，看透彻了心就会是晴朗的，没人能把谁的幸福没收，你发誓你会活得有笑容， 我是梁静茹，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带你进入丰富的音乐世界。 刚刚听过的那首歌，有的是梁静茹的《分手快乐》。除了把这首歌送给刚刚写故事的人呢，我们也要把这首歌送给原唱梁静茹，希望她往后的日子都可以过得更加的开心愉快。 那我们节目到这边呢已经要进入尾声了，我们在最后呢，我们先为大家做一个今天节目简单的回顾。 是的， 开场白的部分呢，我们提到的是惠田终于回来 Listen to、 yeah~、 然后终于回来录音室录音啦，就是等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我在晚上的时段第一次回到录音室，来在这个时间点陪伴大家了。 对的，然后还有聊了一下我们暑假的生活。我们一个是玩得很开心，然后一个是充实的很忙碌。 没错， 对，心情温度计的部分呢，我们两个人都是很开心的，就是我们的暑假生活也都过得很开心， 其中一个还甚至没有收心呢。 对，没错，然后我们也很开心能够再次回到录音室来，然后在这边录这段节目给大家听。 心情停看厅的部分呢，讲了一部我很喜欢的 DC 电影《水行侠 Aquaman》。 嗯， 然后说书人的部分呢，则是我从迪卡上面看来的文章，是一个女孩所写的《分手第一天》。然后要提醒大家的是，这篇故事我们今天讲到的部分是还没有讲完的哦，还有后续哦。然后要提醒大家，就是下个礼拜同一时间一样要锁定 FM 88.1来继续听这个故事的后续。 就不要错过啦，这样错过就像错过数学课一样，错过就追不回了。好啦，没有的，其实还是可以到就是电台的粉专上面，然后可以在节目日志的部分听到我们曾经播出过的节目，那我们会在上面上传音档，不管你是错过哪一集，都可以在那边重新跟我们遇见哦。 那我们目前的节目日志的部分的音档已经更新到 七月。 对，那我们七月的音档之后也可以上我们的节目日志去听听看。 对， 那如果有自己喜欢的内容，然后很担心自己错过的话，那就赶快回去那边再听一次咯。 那也要跟大家预告，八月的音档也快要上传咯，大家紧密留守着。 没错。那我们这边要来稍微讲一下的是，我们开学了嘛？ 对。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每个礼拜，我们一样就是每个礼拜会固定的来这边录音给大家。 我们回到正常的工作轨道上了。 对啊，回到正常的工作轨道，我觉得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件好事啦，就是也不会像以前的暑假那样子，就是颓颓废废， 天天就是泡在录音室，然后不然就是泡在家里。 对，我觉得有一个像这样子规律的生活也是好的。然后而且我们现在开学了，然后会变得越来越忙碌，那但是我们虽然忙碌呢，我们节目的内容我们也是不会马虎的。 对，因为我们其实每个礼拜呢都会坐在录音室，然后在这个时间让大家听到我们精心准备的内容，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当周发生的事情啊。就像刚刚我们有在跟大家聊说，诶，梁静茹好像最近婚姻状况有一点问题，那我们就把这首歌也送给她这样。 对，那不知道最近大家开学以后的想法是怎么样呢？慧田，你对于开学有什么看法？ 我因为今年已经是大四生了，老大四，但我还没有习惯这个身份。就像我刚刚一开始前面就讲的，我还没有收心，我的心还在垦丁，还在花莲，就是还在玩。然后而且大四又很闲，课又不满，我只有礼拜四五是有满课的状况，所以我根本就没有开学的感觉。 那以我的状况来说啊，因为我这个学期我去报名了媒体的实习，然后我也报名成功了，然后因为媒体实习的学分就已经是我所需要的，就是我的学分数已经够了啦，然后所以我这学期就只有媒体实习那堂课，然后所以啊，我的课表从礼拜一到礼拜五都是白 的， 对，全白。然后我现在一个礼拜唯一会来学校的一天就是 来录音， 对，就是为了录音来学校。然后其他就是可能会有一些突发的，可能要开会或者是跟朋友有约，我才会到学校来。 那其实我觉得像我刚刚讲的，我这学期有点闲，但是我相信因为是刚开学的阶段啦，在后面应该会再让自己的生活填得更充实一点点，毕竟开学了那个状态还是要回来吧。 对啊，那因为我现在也是比较多时间都是在上班，然后我是在上班，然后而且我有两份工作，然后我是两边，对，就是一份是在餐厅的打工，就是之前说的去帮朋友那边的店然后去打工的，然后还有一份就是我自己在电视台的工作，然后我就是两份工作都会轮流跑，对，因为两边都是蛮缺人的状态。 那Cindy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其实这样子两边跑，然后一间有两份工作，会不会其实觉得有点累？ 当然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说，就是两边的工作都会可能都会同一个时间有缺人，然后都会同时跑来问我说我那天能不能上班，但是因为我如果去了 A 工作，我就没有办法去 B 工作， 对，因为你没办法分身。 对啊，你知道这种时候真的是恨不得自己可以分身，两边都去帮忙， 就像那个孙悟空一样分72个这样。 对，然后一边是跟我感情很好，然后一边是我觉得自己有很有责任，然后所以两边工作我都觉得不能割舍，但是就真的有时候必须要取舍一下，两边的工作对我来讲都很重要。 那就像他刚刚讲的，其实他是非常的忙碌，但是他也还有乖乖来录音。那我虽然有点闲，那我也是会每个星期都来录音室报道，大家也要跟我们有约，每一个礼拜都要在 FM 88.1晚上8点，让我们陪你吃晚餐，陪你睡觉哦。 对呀，哎，对了，那慧田你回来了，说好的礼物呢？ 说好的礼物吗？ 大家就留守一下粉砖咯。 哦，你的礼物，那我的礼物呢？ 你快拿回去了，还没吃，你还在这边问我？ 哦，是这样吗？ 你要不要解释一下我送了你什么？ 哦，然后惠田送了我一个说是南洋风味的月饼。 其实我本来不是要送他这个的，我是在送之前有密他说，哎，经理你吃榴莲吗？ 我跟他说，我跟你讲说绝对不要给我这种东西，绝对不要出现在我的眼前。 所以我就收起了那个作怪的心，我留了一这个相对对他来说可能是比较正常的口味给他。 对， 至于味道是怎么样，我们就等他吃了再回到录音室跟大家分享咯。 对呀、啊、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那在这边也要先祝大家，哎，不对，不是先祝大家，这时候已经过了、嗯、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我们的时间差有一点点的跟大家不一样？ 对，就是只差一点点啦、嗯、不用太在意。 那不管大家是非常忙碌还是非常空闲，最近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都要记得要幸福哦。在这边送上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田馥甄的还是要幸福。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FM88.1 再见咯， 拜拜。 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布拉姆斯、华格纳，他们写下了永恒的旋律，经典的乐章。